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咧就我哋见到啦，就阿陈同佳啊，陈同佳，大家都仲记得啦，就系、其实搞到呢个轩然大波啦，系嘛，即系因为如果唔系佢嘅话咧，就唔会有一个逃犯条例。但系我觉得就我都好怀疑啊，就算系咪佢都好啦，我觉得都会有嘅呢样嘢系，因为逃犯呢条例呢坛嘢啦， 慢慢 走啊，系啊，即系当然嗱，你可以话慢慢走啦，但系其实你知唔知习大大咧，唔系话净系想去香港搞逃犯条例嘅，其实佢系连喺呢一个啦，即系尼泊尔咧都想搞，但系只不过咧，因为佢最近啦，佢去完呢一个印度之后，再去咗尼泊尔，咁尼泊尔咧，咁人哋又即系人哋嘅总统就唔俾面佢啦，就话唔肯制啦，咁啊搞到佢好娇嬲。好 Q 嬲之後咧，即係其實你見到原來佢喺尼泊爾咧，佢講句説話啦，就係話邊個如果想喺呢一個中國嚇、啊，即係你又分裂出去嘅話咧，就差唔多咩又死無全屍啊、玉石俱焚啊、乜乜物物啊，講呢啲咁嘅説話啊嘛，嗰樣嘢咧，即係香港人聽到以為係針對香港啦。但原來未必，其實呢啲係俾硬説話，可能俾尼泊友、尼泊爾友聽嘅，呢啲係 係啊，點樣係中國嘅一部分啊？我唔明喎。 唔係啊，即係佢，我即係我諗佢係新疆啦，佢意指新疆啦。其實你唔同嘅地方講嘅，即係其實你嘅背景唔同啦。其實係係嘛？你新疆、西藏，其實如果佢講尼泊爾嘅話， 佢黐住西藏啊，真 嘅。佢黐住西藏，佢係講西藏多嘅。其實我諗就係、 是。咁事實上，尼泊爾同埋西藏都一模一樣，佢哋嗰個文都係嗰個藏傳佛教嗰個文化好深厚嘅。 咁所以咧，就其實你見到而家咧，即係習大大啦，即係中國同邊一個地方去建交或者係親密啲啦，都想搞呢一個逃犯條例嘅，其實係。咁當然係想同呢、這個即係美國佬抗衡啦，大佬啊。咁但係咧就你講陳同佳啦，我哋講翻陳同佳啦。咁陳同佳呢單嘢咧最先報嗰個啦，其實佢而家好似係月底就出獄噶啦，其實係。咁月底出獄。咁就 下個禮拜三啊，如果計數嘅話係 下個禮拜，原本好似話係咪連登有人講嘅，定話邊啲人講話，即係慶祝佢啊，做乜出嚟定點樣啊？ 又幫佢私了啊，係 啊， 如果你私了咗佢，我覺得即係政府同民建聯，我都真係唔知點算啊！ 唔係，管浩明走出嚟就話咩要帶佢去台灣度自首啊嘛？ 唔係啊，佢話唔係管浩明帶佢台灣，我記得聽到幾唔同嘅報道嘅，因為初就係朝早嘅時候咧。就係話有牧師，即係有一個獨家消息俾咗星島，就話佢會肯去自首。咁跟住咧就即係下晝嘅時候咧，管浩明咧行出嚟去訪問，就話佢係佢冇講佢係咪就係嗰個牧師啦。咁但係總之佢係一個陳同佳係信咗聖公會嘅。咁然後就係、是、 信咗聖公會，即係信咗耶穌啦。 係啦，即係聖公會嗰派啦，係咁樣。咁就然後就係、 是、做基督徒，就唔係天主教徒。 係啦，咁啊受呢、這個即係感召咁樣，就係覺得係會去呢、這個台灣承認翻罪責嘅。咁但係有兩個問題，佢提到嘅第一就係冇錢買機票，第二咧就係想即係出咗嚟同家人再團聚先至去台灣，即係即係自首咁樣樣嚇。咁呢個就亦都即係。會有人去問啦，咁樣咁你有冇講清楚有個限期幾時咁同家人團聚，咁就咁但係你殺咗你女朋友，你女朋友有冇機會同家人團聚先？你話同家人團聚幾耐咧？過埋個聖誕，過得埋個聖誕，咁又過埋個農曆新年噶咯喎， 讀 埋封利是之後，咁又等復活節噶咯喎，係咁你等幾時咧？咁樣樣 復活節之後清明啦，拜完山之後就從 係咩？即係祭完祖之後咁樣，係咪咁樣樣咧？咁所以就 走數係嘛？ 咁所以你佢呢啲嘢就冇一個即係都係。口讲嘅啫，所有嘢都系咪？咁就跟住警方好笑，警方出咗个声明就话所有即系色囚都有佢嘅自由喎，咁都得嘅喎，系即系我心谂你警方，因为呢个同台湾都有关系嘅。台湾当局咧好笑，台湾当局咧就系、是、咧，即系佢近排系再发信俾香港政府嘅， 系啊， 就系话 系咪内政部啊？ 即系佢系话， 即系话警察系黑警嗰、那個。 你哋呢个另一样嘢啦，系咪？即系话其实佢都有暗地里就系指黑警嘅，即系话你班友，你班黑，即系其实你香港法例，你近排你哋自己嘅政府咪成日抄翻啲笼底嘅法例出嚟喺度，无论系紧急法又好，或者即系告市民都好咁样，你要告佢，你一定揾到条罪可以告噶嘛，系咪？咁样我就揾到几条罪， 係可以你香港警方可以繼續羈留呢個陳棟嘉，而我哋係可以利用呢個羈留嘅時間咧，係去協商呢、這、一個交換或者引渡嘅條件嘅咁樣樣，咁正列曬出嚟，係咪？你即係話你當佢喺香港已經策劃意圖謀殺啦，咁樣樣係咁， 早都可以 咁呢個又係啱喎。你見到差佬嚟告我又好，或者告其他義士都好，係咪先？你要告你嘅話，一定揾到條罪嚟告你㗎、啊。所以呢樣嘢即係。是由头到尾是一个政治的操作，那你加埋你见到 找 到管浩明出来、 就 是不是你管浩明是什么人、啊、是不是一个红到红底的圣公会 的负责人，圣 公会已经变成外国教会了， 整件事整件事，还有你 找这个 CCTVB 东张西望来访问，就是这个蒙面老母其实都是差不多是一个大风向 的姿态，不是 陈彦霖老母， 不是那个蒙了面你都不知道是不是陈彦霖老母、哦、说的 他有出世纸嘛， 是但是 另外一样东西就是你见到嗰啲民建聯，喂，當初話咩要幫呢、這個潘生潘太申冤嗰啲咩民建聯嘅， 去曬邊 啊？李慧瓊啊，係啊，張國軍啊，唔見曬噶嘛，而家、 嗯、即係最初話咩阿蔣麗雲入過勸過佢自首噶嘛，勸點啊？跟住揾 失咗蹤啦，而家 跟住而家管浩明出嚟就聲稱就即係成功爭取啦，係 因為要選嗰啲人，佢哋知道當成個修訂條例嘅嗰個抗爭，佢哋係始作俑者嚟噶嘛，係佢哋走出嚟嗌林鄭月娥收。为了申冤而修例，咁跟住搞而家呢坛嘢出嚟啊嘛！ 习大大话边个舐督屎出嚟，边个揾翻滴干净佢啊嘛！喂，你而家你民建联嗰啲啊，当唔关自己事啊！喂，最先啊，搞呢一个记者会嗰个就系阿边个啊嘛？ 琼子 啊，李慧琼子啊嘛， 同埋周浩鼎咯。 系嘛？佢真系而家扮晒冇事，系咪？ 哦，冇啊，食完气寿司嘛，仲喺度。 咁系吓，呢个而家变咗共产寿司啊！而家改名嘅，而家系。但系而家嗱，陈同佳咧，佢而家话犯案嘅时候就19岁，但系其实你变咗你而家你点样都好啊，你都系当成人去看待噶啦。佢而家惊嗰样嘢啦，好似话就系惊即系死刑嘅啫。咁但系而家台湾咧，其实都如果你话执行死刑嘅。即系嘅例子，而家算少嘅，其实系，即系除非你好极端嘅，好似嗰阵时咩捷运啊，嗰啲连环杀人啊，系咁斩人嗰啲就嗰啲啦，即系同埋好似之前系咪有个几岁靓妹俾人哋锯颈嗰个啊？ 嗰、那个都结果都系终身监禁啫， 终身就系咁大镬先终身监禁啫，其实系。咁、你而家 因为就嗰、那个大概有抗辩理由嘅，因为佢系其实因为吸咗冰毒， 哦 okay、 所以产生幻觉，系、哦 okay、无差别攻击系。 咁呢个系减刑嘅辩解嚟嘅，系咪？咁但系陈同佳佢唯一辩解你就系话佢自己本身嗰阵时19岁，但系你19岁都成咗年啦，同埋就系话佢而家真心悔过啊嘛，系咪？ 同埋喺台湾嘅刑法入边咧，你而家自首系佢唔系一个减刑嘅要求嚟嘅。喺台湾嗰个术语嚟讲咧，就叫投案，系当系冇警方系冇办法 identify 到个凶手嘅时候，如果凶手挺身而出去投案嘅话咧，呢、這个先至系符合台湾刑法嗰个即系减刑嘅条件。大家全世界都知道系佢嘅时候咧，就唔即系根据台湾嘅即系法律专家咁讲咧，其实就唔关事，你唔可以因为呢个理由嚟减刑嘅。 唔系，但系讲真啊，即系你系就算你系陈同佳都好啊，其实你都唔知点走落去啊！成个人生，大佬全香港人都知道你啊，大佬。喂，你搞到连 NBA 嗰、那个，连 NBA 嗰、那个即系火箭队个极总经理都分即系分分钟因为你而要辞职啊，大佬。 陈同佳唔系噶，佢仲可以走出即系日本社会咁样，佢可以走出嚟出书噶嘛？ 系 嘛？就系讲话即系自己嘅感情纠纷，竟然可以引发出。 唔止日本社会，美国都好中意噶， 系啊， 帮人出书赚版税， 佢都可以分分钟好似阿成龙咁讲，喂。大家係男人係嘛？我都係犯一個所有男人會犯嘅錯。如果你大陸冇嘅話，你都會好嬲嘅。 好似鬱敏咁樣啦，我再法庭的自辯。 咁同埋你殺個人，跟住即係大富大貴，即係大搖大擺嘅。咁我哋都識得啲人啦，係咪？當年鬱敏同埋阿曾用成關照過嗰位嚇，即係入境處 嗰、那個入境處嗰、那個嗰、那個叫咩名嗰、那個叫做嚇，唔拉記得啦。啊，总之我哋咁嘅有啊，系嘛？ 阿施 施君郎，施君郎吓，即系郁敏啲 friend 啊，系嘛？唉，成日提起郁敏真系啊。咁啊，但系嗱，你而家阿陈同佳呢单嘢啦， 有新料喎、 啊。有新料就系话佢去咗信俾林郑啊嘛。 今日写过即刻系， 成 件事系成 件事。你觉得呢单嘢你有冇啲建制派或者共产党嚟操作咧？其实即系咁快咁去带风向、啊，似乎又系咪一开始就星岛搞先、啊，然之后嗱，星岛好特别嘅。星岛咧，佢专登咧，佢讲到咧，就系话啊，既然我而家都自首啦，啊，希望出边啲哥哥姐姐咧吓、啊，即系其实就回头是岸啦之类啦，系嘛，唔好再下下出嚟啦，系咪？ 我都知道係我搞出嚟，即係牽連大波啦，係咪？ 其實你咁講啊，我哋本身都喺度帶緊風向嘅。喂，大佬啊，喂， 唔係 我哋上一節仲喺度講，仲喺度講緊國際連結，仲喺度講緊加泰隆尼亞，仲喺度講緊 NBA。喂，而家我哋就真係問陳同佳點算？啲黐撚線嘅真係。 我哋都會講係嘛？咁你而家陳同佳佢去咗信俾阿林鄭。系嘛？咁佢而家就系话啦，就话决定刑满之后咧，就去自首啦咁样样。但系如果你系林郑嘅话，你即系好似你咁讲啊，想带风向啊，你觉得林郑会点样接你个波咧？ 林郑应该首先我谴责你杀人嘅暴力先啦，系咪？佢所有政府嘅新闻稿而家对呢件事系要严厉谴责你嘅暴力噶嘛？应该系咁写噶嘛？开头如果你唔系咁写，开头嗰时候我问你啦，即系你剥烂地铁站，你掟汽油弹嘅暴力，你重点超越德国杀人嘅暴力先？ 嗯。 是咪？你要谴责暴力嘅话，如果林郑你唔回信，你唔谴责陈同佳杀人嘅暴力嘅话咧，咁即系你就知你林郑，我就问你，即系全香港人应该都要问呢个问题嘅，边个暴力重要啲先？嗯、如果杀人嘅暴力都唔使谴责，你杀完人去自首都得嘅话，咁个即系走去对冧啲警察，跟住去自首嘅话，咁你唔使警察，跟住我要协助翻你。好似梁美芬走出嚟今日咁讲，就话我哋管员咧要协助佢台湾，系去保障佢应有嘅权利嘅，系咪咁样样咧？即系成件事，咁所以即系。我覺得其實如果邊個諗到條屎橋，就可能唔用，即係無論係俾安家費依個陳同佳屋企，等佢自己肯自首，或者即係揾神去感動佢，或者揾神去入佢都好，咁樣咩原因都好，其實依條都係一條屎橋嚟嘅。你覺得咁樣樣係可以係將成件事係佢解除咗即係政府壓力？咁但係而家人哋放咗出嚟，一係即係除非好似佢出封信，因為晏晝佢就好似我哋頭先咁講噶嘛，佢話要想同家人團聚先噶嘛。但係而家封信咧，根據報道咧，即時新聞咧就話啊，我會一放出嚟咧。就會即係即刻就去 台灣自首咯， 就去自首噶啦，咁樣樣係。 希望特區政府協助安排相關手續，即係而家個波咧就拋翻俾佢。 係啦，我真係冇錢買機票。 係啦，嗱，因為咧嗱，即係之前就係話啊嘛，其實台灣嗰邊其實 譚慧珠應該捐機票錢啦，其實佢警人研基金嗰啲，捐得咁撚多俾差佬。 喂，嗰個之前嗰個乜鬼嘢咩52萬啊，收錢去撞人嗰個咧， 咪就係咯。跟住阿人大阿吳秋北嗰啲。嗰啲乜嘢咩咩乜乜柒香港基金嚟，又係俾錢噶嘛，係咪？喂，嗰啲你52萬都俾得錢啦，俾個破產的士佬啦，係咪？咁依個要解釋咗啦，原來破產唔怪之要收安家費撞人啦。咁但係而家係咯，你陳同佳咁樣，你唔會幫佢俾張機票錢，係咪？ 唔係喎。调翻转， 专门买长荣 Hello Kitty 头等都俾佢都得啦，系咪啊？ 黄金宝系民建联嘅人嚟噶嘛？喂，佢又系香港单车冠军。喂，乜嗱？介绍黄金宝俾阿陈同佳识，咁即系操单车。嗱，佢由香港踩得高调地民建联去 promote 佢，踩单车去到福建厦门，然后就要金门嗰度揾只船接佢走，咁样走去投案。 嗯。 喂，對民建聯嚟講，喂，即係一舉兩得嘅喎。我又支持到單車嘅發展，同時間我亦都成功咁樣將陳同佳喂帶翻去祖國內地，同埋呢個台灣就進行呢個司法交流。 所以成件事係講唔通嘅。呢、這個即係林鄭嘅初心就係話要即係唔可以。冒住天大嘅風險，唔可以俾殺人犯周街走啊嘛！咁而家下個禮拜殺人犯就會周街走啦喺度。咁然後你就話哦，咁跟住咧話，我為咗令個殺人犯唔周街走咧，我就俾錢佢去要協助佢買機票送佢走咁樣係成件事。 唔係咁，你咪成件事咪好戇鳩咯？哦，原來你俾張機票錢就可以搞得掂嘅問題，但你偏偏你搞個送中條例出嚟。喂，咁你係咪即係令到林鄭自刮咧？嗱，即係而家咧，阿陳同佳咧，嗱，你揾即係你而家陳同佳咧，就帶翻去轉頭啊嘛。喂，其實我呢個問題呢一張機票就可以搞掂啊，係嘛？喂，你林鄭點解你要搞條送中條例出嚟啊？ 喂，唔係啊，即係成件事咪好似我哋即係之前睇嗰套戲叫做咩《血色羅馬》咁樣嘅啫嘛，咪就係講緊有個19議員即係叫雞，然後就唔知啲迷幻藥整死咗。即係條女咁，即係成件事佢個解決方法本身就好簡單，車條女去後山埋咗佢就冇事。 喂，你諗下， 結果佢就搞到成個羅馬議會亂曬大 佬。你諗下，喂大佬，即係你睇石禮謙，因為即係呢個陳同佳啊，搞到佢喺呢一個高銀金融啊，佢喺呢個啟德個笪地啊，都要塌訂2000萬。冚家產，你有邊一張有一張機票係貴過2000萬嘅大佬啊？地王嚟噶。系嘛？你而家搞到阿老萧嗰啲咩？嗰啲韩牛店啊，即系嗰啲咩韩烧嗰啲铺头，喺即系个个礼拜系嘛，都开唔足时间嘅，个个都即系俾唔到贵租啊，要逼住执笠嘅。喂，你搞个天怒人怨，喂而家 即係你而家你搞呢、這、一個即係施政報告仲想叫人買樓，係咪即係推人去死啊？呢樣嘢 係。唔係，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即係你見到呢一個又係口黑學嘅保鑊法其中一種嚟噶嘛？即係當大家嘅全面 focus 喺喂未來應該要點樣走去抗爭嗰陣時，喂林鄭咪走去暗度陳倉咯？喂，反正我個施政報告嘅內容冇人聽嘅，我就講個最關鍵嗰樣嘢出嚟。喂，我而家未來 800万都俾你九成安 care， 即係唔係呢啲 detail 啊？講呢都嘥鳩氣啊！係講緊成個政府往後個大方向就係要托市。點解要托市個原因就係話，喂， 因為而家啲人開始走佬、移民係嘛， 走 資係咪？個個喺度開一啲即係外匯 account。 咁問題咁，但係理論上你啲人走咗佬，咁咪啲多咗空置單位出嚟，咪解決咗土地問題咯？咪就係、是啊、應該咁樣噶嘛？ 所以唔需要覓地㗎，係咪？阿石禮謙都唔需要咁火滾㗎，係咪？ 唔係，大個問題就係、是啊，喂，即係不。即係不走者以走者喪啊嘛，因為走唔甩嗰啲人，點解佢唔可以咁快走之套現？係因為佢用好多都係啲中資公司買咗翻嚟，然後佢本身大陸嗰啲咁樣嘅業務啊死鳩曬㗎啦。 唔係真係咁講啦。 咁但係佢要利用香港嗰啲物業走去掃冚掃啊嘛，所以先至 hold 住咗喺度嘅啫嘛。如果你嗰啲樓價因為走資而爆咗嘅話，咁佢點算咧？喂可能嗰啲咁嘅中資公司係啊，佢哋嗰啲業務係同社保有關嘅喎、哦。喂，佢哋一爆，然後喂大陸俾唔起社保嘅話，啊、喂咁就大暴動㗎啦。 好多好多理由啦。其實講真啦，之前咧即係你老共咧不嬲對香港咧都喺度 bluffing。咁佢即係喺度叫做係拋浪頭咁樣。 冇啊，格雷沙家族搞曼聯咁樣啫嘛。 嗱，拋浪頭 買曼聯翻嚟，然後就玩高槓桿咯。 嗱，拋浪頭 都係咁做嘅。 拋浪頭幾樣嘢啦，一開始解放軍拋浪頭拋到你唔撚，即係拋到你驚，但係最後屘香港人唔驚。而家另外一個浪頭咧就醖釀緊，就係話喂，你而家香港啊，你係咁抗爭啊，抗爭嘅話咧，咁你而家經濟會爛落去，咁你而家你咪自己有得受咯，係咪？而家仲要同你攬炒添，係嘛？我哋起碼就係啦，黨鐵係嘛，有限度服務就令到你咧，即係搞服務業、搞飲食嗰啲係嘛，搞旅遊嗰啲就陸續係咁撲街。咁你見到即係呢一個《環球時報》又大風向啦，大風向咧嗰樣嘢咧就同你講啦，開始喺度講就係話啊，當你個社會平靜落嚟咧，大陸人咧就會好樂意咁樣翻落嚟去旅行㗎啦。啊，始終咧中港都係一家人嚟嘅，就講呢啲説話，就希望。就好明顯，就希望咧，你而家香港人咧就厭倦抗爭，就希望咧就重新希望有翻個穩定喺度，咁就求佢啊，即係俾翻啲大陸人落嚟去旅行啊，咁樣樣啊。 唔係啊，而家個狀況係咩咧？係因為持續嘅抗爭令到大陸佢兩條戰線都開始有啲問題。你講緊咩Donald Trump 同埋 其實而家邊個急啊嘛？ 係啊，要做雕。喂，但係喂，習近平何嘗唔急啫？我話唔好聽。喂，你見到喂都講到明要托市啦。 嗱點話托市？嗱，你如果托市咧，就係、是、你起碼就係、是、起碼嗰個資金鏈嘅問題，同埋就係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你香港仲有冇個集資功能嘅問題。即係如果嗱日本仔咧，即係日本人已經做咗一個調查嘅，根本上大陸咧佢可動用嘅即係外匯咧，其實係得個4000亿美元。咁我哋香港咧嗰、那個外匯儲備咧，其實咧。都其實同大陸係一樣咁多，即係唔係可動用儲備，就唔係香港嘅總外匯儲備就係4000几亿美元啦。咁、大陸咧，雖然佢係31000亿，咁但係事實上咧，其實佢有19000亿係債嚟嘅，係嘛？嗱，佢仲有12000亿債咧，咁佢係呢兩年要還嘅。咁你扣埋埋啦，你而家你仲要同美國佬買農產品添，係嘛？其實而家咧。大陸咧根本係冇 Q 錢嘅，點解你會見到即係過去兩個禮拜就開始啊，有啲一帶一路國家唔俾面大陸呢？就譬如好似啦，即係呢一個匈牙利啊，唔係匈牙利，即係其實係有個波羅的海國家啦，就話呢一個佢嘅即係唔再同呢一個北京做姊妹城市。 唔係，你講緊係捷克布拉格， 布拉格啊嘛，係咪？ 係啊，話、因為北京同埋呢一個捷克所講嘅 要佢認一宗。系啦， 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系所有嗰啲商业合作、经济上面都全部唔兑现啊嘛， 系啊，就系唔兑现啊嘛，其实就系、 是、即系唯一做到嗰样嘢就系、是、喂，即系你大陆佬叶简明就买咗呢一个布拉格斯拉维亚，然后就将佢推咗上欧联咁解嘅啫嘛， 系啊，本身其实你捷克同呢一个大陆好撚 friend 噶嘛，系咪？但系点解突然间会搞到咁样样咧？ 咁係因為喂華喂何志平賴咗嘢，華信就冧檔。喂，咁你而家即係除對足球隊之外，你其他嘅嘢都 work 唔到㗎喇喎。 勢傾則絕，利窮則散。 係啊，其實你兩個月之前你見到呢個菲律賓總統係咪阿杜特爾特去到大陸啊，都同你講返呢一個南海嘅問題啊。喂，你就知啦，點解無端端同你講呢樣，知道你習近平一定辣着㗎，係咪？點解突然間同你講返，因為你之前你認落嗰啲數係咪，原本你就話驚援人哋啊，資助人哋啊，嗰啲數唔對現嘛。喂，你再喂，人哋开始同你计身家，你究竟有冇咁多钱埋单噶？你净系搞农产品呢单嘢啦，即系而家留学会签张大雕啦，系咪四五百亿每年买四五百亿咁多嘅农产品？究竟你认唔认到数嘅咧？喂，如果你都要买埋嘅话，喂，咁其实嗱，零和游戏嘅啫，你帮衬美国佬，咁你真系帮衬唔到巴西啦。咁巴西开始唔俾面你噶咯，其他国家你谂住同佢进口一啲农产品嘅国家。譬如俄罗斯咁样样，咁你唔再需要同佢买猪啦，咁人哋开始唔俾面你噶咯，因为大陆嘅朋友，即系中国嘅外交朋友，喂，都系因利而结合嘅啫嘛，冇真心 friend 噶嘛，真系， 唔系，如果中港一家亲嘅话，应该习总应该向呢个杜特杰特拍台咧，我有几个香港人俾你老屈藏毒，系咪先？ 系咪先？ 仲混紧喺度判咗终身监禁上诉都冇用嘅时候，你冇见过几时咧？习总为香港人出过头啊？ 唔系，你见到大陆几 desperate 到一个状况系咩咧？佢系向黑警埋手啊！ 系啊， 喂，你谂下碧桂，喂，大家可以团购碧桂园， 唔系碧桂园。 我嘅肇庆新香港 系啊，肇唔系即系有个佢嗰、那个系阿陈志伟成功阿、啊、林志伟成功争取嘅系嘛，佢话咩香港城啊嘛系嘛，咁佢、啊、就话同呢一个华园会、嗯、啊，即系一齐咧就系叫团购呢一个啦，喺肇庆嘅楼系嘛， 喂，即系好话唔好听， 其实肇庆楼卖唔即系其实你唔好话肇庆楼，其实大湾区嘅楼咧都系卖唔 Q 出嘅，你本身就系谂住揾香港人笨柒。系嘛？ 咪等于九十年代碧桂园咁样啫嘛？喂，大家谂住廿零三十万真系走上去做业主，喂，但系问题绝大部分都系买咗烂尾楼，得嗰一两成先上到楼。喂，你碧桂园就系靠呢一样嘢。 雅居乐啊， 雅居乐系上市啊嘛。 其实咧，以前如果有咩 case 咧，正路咧 ，ICAC 要查噶啦，但系而家 ICAC 废掉咗噶啦，其实系嘛？喂，大佬，你而家你咁样做你？去完呢一个叫做系咩啊？即系阅兵之后啊，哇！即刻同你喺度即系团购呢个楼，究竟你有冇收回佣嘅？喂，应该咁样查噶嘛，大佬系嘛？而家唔会嘅，你而家差佬咧系恶 Q 晒打横行，而且系冇大冇细，一个林志伟，一个咧就系纯粹系葵涌警长啫。嗰、那个叫咩啊？阿光头警长阿刘泽基 啊，阿刘比后裔系。 喂，点解呢一个阿边个啊？即系而家阿 即系刘禅后裔系。 点解阿杰仔啊，阿杰哥啊，系咪？点解会俾人揼啊？喂，我都怀疑同佢有关，因为佢喂呢、这个礼拜佢讲噶嘛，佢喺微博嗰度讲噶嘛。喂，要更加引用呢、这、一个紧急法，要将呢个民阵同埋连登列为恐怖组织、啊，系嘛？然之后同你讲、啊，喂，政治嘅嘢就要心狠手辣噶啦，系嘛？喂，即系你。你作为公务员纪律部队，你讲呢啲咁嘅说话，喂，而且系冇后果嘅，大佬啊！喂，你包括阿张建宗都系噶，张建宗而家警都派咗啲差佬噶，派咗黑警噶，系嘛？喂，之前你见到林志伟点样屌交佢啊？唔声嘅，而家仲要赞你局主都要赞翻呢啲差佬转头，仲叫你忘记七二一，系咪？ 咁所以就忘記七二一，咁然後就大家全力供樓，幫大陸打呢一場經濟戰。咁即係當呢場經濟戰完咗之後啦，大家都老 at 啦，到時咁仲抗咩爭呢？呢、這個就係共產黨嘅如意算盤啊嘛。 係啊，咁你見到喎，嗱呢樣嘢咧，你睇翻點解香港嘅經濟地位咁重要咧？就係嗱，你要睇下呢個即係今個禮拜你見到啦，即係呢個眾議院過咗呢一個香港民主人權法案之後咧，你見到即係呢一個港澳辦呢一個阿楊光啊走嚟講嘢啊，係嘛外包交保都出嚟講嘢啊，個個都話即係嗱。佢喺度讲就系话咩咧？除咗就系话你唔好再干涉中国嘅内政啊，系嘛？跟住即系通常都讲呢句说话啦，系咪？但系佢另外有一句说话好得意，佢就话：喂， 你唔好啊，即系妄想打香港牌咧，遏制中国嘅经济发展喎、啊，咁样样、啊。嗱、啊，呢句说话好特别嘅、啊。嗱、啊，你之前你见到咧，嗱、啊，其实美国咧喺呢一两年咧，佢关于即系针对大陆嘅人权问题咧，佢立咗好多法，即系譬如你话台湾嘅台湾旅行法啦，仲有呢一个叫国防授权法啦，关于新疆嘅。就啱啱立咗叫做新疆人权法啦，咁即係再较早前有西藏人权西藏旅行法，咁但係佢通常都係话你点样去干涉内政啊，咩分裂呢个国家係咪，即係讲呢啲说话㗎嘛，好少话你话会遏制中国嘅经济发展㗎喎、啊、大佬。即係话其实香港嘅经济发展呢，其实真系捻住中国嘅即系春代嘅、哦，香港嘅经济发展系 嗱呢个方呢、這个讲法咧、啊，就系、是、即系老萧讲咗好耐嘅，即系香港系中国嘅春代， 系啊， 你要即系要。因为春代咧就系要嗰、那个即系制造精子嘅体温要稍低于呢一个身体嘅，咁所以一定要即系吊住喺出边，咁样就你唔可以斩，即系你唔可以甩咗佢。咁但系有啲网友同我讲，佢突破盲肠，我就话咁习总你要即系强国梦，武林青红。 哦，辟邪剑法， 佢够胆会落手嘅喎，系吓，咁啊，就所以 嗰叫《九阴真经》系嘛？ 唔系啊， 《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哦，系啊， 武林青红引刀自宫 啊，系嘛，系嘛，系嘛， 系嘛，咁所以就即系究竟而家系即系习总引刀自宫啊，定系话即系好似话而家又吹翻嚟，即系四中全会又吹翻一啲话，即系吹捧胡温嗰阵时候啲咩韬光养晦啊、不当头啊， 系咩 啊嗰啲嘢咧咁样。 四中全会又几有趣嗰样嘢，即系 B B 嗰阵时习近中国唔系中共中央佢就向传媒讲啊嘛，今个月一定会开呢个四中全会噶嘛。 好似话23号，如果你睇大纪元咧，就同你讲23号。 但系问题 official 咁相对上大纪元系可信过，即系警察四点钟记者会。 冇人公布实质几时噶、哦？即系如果你讲23号嘅话， 永远都系 即系叶国谦嗰啲起行、哦，但系你见佢仲喺香港嘅，好奇怪。 叶国谦 唔系即系系啊？ 叶国谦唔关佢事，佢都唔系中央委员。 嗰班人大啊！ 唔系啊，唔关人大事，中央委员啊，大佬， 党嘅四中全会啊，系啊，唔系人大。 党嘅四中全会嗰嘅，系话就真系到而家都未 official 嚟讲，佢几时开 啊？ 真 系啊，咁但系其实你而家咧，就其实你见到自由时报，台湾嘅自由时报咧，就系话其实而家嗰个四中全会嗰个主题咧，主要就系讲呢一个政治，唔系讲经济嘅。咁而咧，即系其实咧。 唔係、哦，就有啲奇怪、哦，因為當初你見佢公布會十月開四中全會嗰陣時係大概上九月中 九月尾啦，唔係九月中尾到啦，係啊，即係講呢啲 嗰陣時佢都講到明第一個 agenda 一定就係、是、總結暫時中美貿易戰嘅嗰個形勢。 佢呢啲係最敏感啦，嗱而家最敏感最真正重要嘅問題啦。如果你係講大陸咧，就係、是、中即係經濟問題啦，三個問題就係一個經濟問題，一個中美貿易談判問題，同埋香港嘅問題，呢三個問題。但係咧，咁而家傳出嚟嘅，即係譬如你《自由時報》收風傳出嚟嘅咧，就其實咧呢三個問題都唔會講嘅，似乎就佢主要講政治嘅問題咧。政治問題咩問題咧？就係點樣做啲政治監督啊，同埋加強黨紀啊呢啲乜嘢？習近平好中意講呢啲嘢嘅，其實係即係佢講呢啲嘢咧。嗱，你有黨紀咯。你维护核心咯，你维护党嘅权威咯，咁我做乜嘢你唔使理㗎啦，係咪？即係只要你爱党爱核心嘅时候，係咪？喂，我做乜嘢你都要爱㗎啦，即係爱係一个你唔需要讲理性唔需要讲理由嘅嘢嚟㗎嘛，係咪？所以点解係咁要香港人爱国爱党啊爱港啫？你只要你爱国爱港嘅时候呢，佢做乜柒嘢呢你都唔可以同佢 reason 嘅，其实係。咁好啦。而家咧，即係其實仲有咁樣樣喎。嗱，佢而家主打就係叫你講黨紀嘅問題啦。咁而同時間咧，喺呢一個四中全會之前咧，而家中紀委吹風就係話啦，喺中呢個四中全會之前咧，就仲係會有呢一個大老虎落馬嘅。 嗯， 嗱，大老虎會落馬呢樣嘢咧，咁你見到最近紐約時報咧？就其實係開始有啲嘢走出嚟嘅，其實係咁就係講呢一個咧，就其實係德意志銀行嘅問題。 德意 DB Hong Kong 好似好多大陸佬喺裏邊嘅 喎。係啊，咁嗱，德意志銀行即係其實你而家你講 Deutsche Bank 啦，咁其實佢牽連到好多人嘅，其實係即係其實你見到江家人啦，阿黃岐山有份啦，即係如果你講現任嘅常委嚟講，汪洋有份，栗戰書有份，但係同時間。 即係其實佢即係揭露個關係網，其實連江澤民、温家寶佢自己本身嘅家族都有份啊嘛，即係收取呢、這、一個德意志銀行嘅一啲好一啲好處啊嘛。咁呢一樣嘢其實係咪震攝習近平佢自己黨內敵政敵嘅一個前哨戰呢？我懷疑係喎、啊。喂，點解而家呢個時間先會爆出嚟咧？喂 ，Deutsche Bahn 喺大陸揾好處，喂呢、這個唔係今日嘅事啦。其實已經揭咗出嚟好耐啦，即係德國已經有聲音好耐啦，係咪？即係佢喺即係大陸如取如攜啊，美國佬好睇唔過眼啊，呢啲講咗好耐啦。 金融海嘯打後，大陸佬Deutsche Bank Asia 當時就差唔多破產咁滯嘅，係大陸佬救咗佢。但係同時間就係話救佢之後咧，就入咗好多嗰啲咁樣嘅紅二代喺裏邊，就真係洗錢。 而事實上，你而家你 Deutsche Bank 咧，點解令到美國佬眼紅咧？因為佢係比起摩根士丹利啊，同埋高盛啊，佢哋係更加早著先機。喺大陸插旗啊嘛，係嘛？而即係其中一啲人，譬如啲温家寶啊，即係江澤民啲前朝嘅即係家族咧，佢哋係即係最受去籠絡噶嘛。 因為佢最早做子女計劃。 咁而事實上，你揭咗出嚟之後，嗱，雖然有習近平嘅親信，好似栗戰書啊，即係同埋呢一個汪洋啊呢啲人，咁但係呢啲嗱，即係汪洋其實唔係即係真係的係，因為佢本身都係呢一個團派啦。喂，事實上呢單嘢損，喂傷唔到佢，傷唔到習近平本人嘅，係咪？咁所以我懷疑呢單嘢咧係好可能咧係四中全會震攝佢自己嘅政敵呢個前哨戰嚟嘅。 唔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喂，學你話齋，如果佢係震攝政敵就清走 Deutsche Bank 嘅話，喂咁入佢都要同美國佬做 deal 噶嘛，可能要開放金融。學你話 而家開放緊啦 ，GS 同埋 GPMC 如果要走入去嘅話，你清走 Deutsche Bank， 然後俾班美資走入去。 喂，而家傾緊啦，嗱，即係而家咧就據傳咧，而家傳緊就係話花旗銀行 City Bank 咧。就可以全資喺大陸咧，就即係佢自己就做生意。咁早一兩個禮拜，咁你見到PayPal 咧都可以進軍大陸啦嘛。咁你電子金融又好啊，金融業又好啊，都開放緊。咁而且 PayPal 進軍大陸， 係啊， 即係可以而家即係大， 即係同呢一個圖呢一個咩？ 十三億人民可以貨金嚟。PayPal 花生台嘅 account 可以係㗎， 係啊，亦都可以支援下大 J 嗰個日本風災㗎。係 啊，咁所以咧，其實你而家見到 可以收到老共錢咯，我哋 唔係其實你而家第一階，尤其係你睇翻第一階段嗰、那個所謂嘅即係貿易協議啦，即係你而家你見到就係除咗你話同你買農產品之外，就講緊嘅就係開放呢一個金融業市場㗎嘛。咁呢個好大嘅肥豬肉嚟嘅。其實本身即係如果你講華爾街咧。即係華爾街咧，對呢一個特朗普咧，佢自己本身有期望。你尤其你見到MSCI 指數啦，佢一直都喺度講緊，就係話喺大陸咧，其實佢係擴容啊嘛，其實係嘛，即係佢喺度插緊旗㗎啦，已經係。 哦，咁唔怪之大陸佬就開放一邊就收另外一邊啦。佢開放咗即係中國大陸本土嘅金融市場，但同時間香港，喂，你見到近早兩三個月，喂，講緊發虛擬銀行牌，係冇一間外資銀行係攞到牌，全部都係嗰啲咩螞蟻金服啊嗰啲，我聽都未攬聽過，就話喺香港嗰度搞虛擬銀行。喂，咁你咪見到喂，即係大陸佬啊，好似真係習近平就真係好似上帝咁樣，喂，打開一步道門，但係會關埋一扇窗。 嗱、而習近平咧，如果睇嗰個四中全會咧，即係佢前出嚟，即係佢嗰個議程咧，就佢似乎佢你睇到嘅就係佢決心，佢唔想咧喺嗰個中全會裏面討論呢啲嘢咧，又俾人哋 challenge。佢想就同呢個留學咧，就其實一直。黑箱作業到底，因為呢啲嘢咧擺上台面講咧，就會有政治正確嘅表態啊嘛，即係好似五月嘅時間，喂，你要同呢一個美國佬丟嘅時候，簽協議嘅時候，你突然間有兩個人走出嚟啊嘛，係咪一個王沪寧，一個韓正，就係話，喂，你咁樣係咩嘅？ 我唔做賣國策， 係啦，唔做賣國策嘅咯，係嘛，係咪呢啲乜嘢啦？咁所以其實就即係我覺得，如果去做賣國策嘅話咧，咁就雖然一留學就已經有個中山嚟牽制住佢嘅，咁但係咧，似乎習近平咧就想以即係揾對方嘅呢啲咁樣嘅小鞭子係嘛，即係嚟牽制住佢，就一直咧就黑箱作業到底嚇個情況就似乎係咁啦。 所以我諗即係習總其實咧旗下都真係冇乜人啦。如果你要同美國佬丟嘅話，你用歷史典故咪得咯。 呢、這个呢、這个宋辽嘅嘅一个联盟兄弟之邦吓、啊，我系赐税币俾你，但系其实实际上边 就系你交保护费， 系啦，希望即系辽国同你停战咁样样，系咪？咁啊，咁啊讲得通啦，系咪？我都可以做国师啦，其实系嘛？咁但系即系你见到其实习总当然啦，而家系你究竟系咪可以即系透过好似阿曹总嘅分析咁样，系即系透过内斗或者系即系喺内部整纪？其实每次你讲到咁重视呢一个党纪嘅问题，咁你即系其实对同成个全中国人讲，你党纪好有问题嘅啫，系咪？你打咗咁多年倒夫，你唔系啱啱上场？你习总你而家吓，即系已经执政咗成五六年咁样，你仲有大老虎打？咁你呢几年做乜鸠啊？系成件事系咪？咁所以就系、是、即系相再加埋内忧外患咧，咁当然呢个就系觉得佢就会进一步即系喺内部即系加强压敌中央集权。咁但系呢个样嘢，我觉得都系一个历史嘅趋向嚟嘅，即系要人灭亡就必先令人疯狂，所以黑衫都唔进口得香港。 系喎，黐捻线， 系咪？你即系做埋啲咁嘅嘢，你估真系有用咩？但系而家就系你见到一个咁嘅时候，咁嘅世代，系咪？咁啊，我又觉得即系长远嚟讲，系即系我都几乐观嘅，即系对于习总啊，佢发癫嘅喺呢个时候系。咁啊，但系当然， 黑警嘅钱都要吸啊，大佬，即系。 系啊，连牙膏落都放过啊，大佬啊！即系呢样嘢吓，即系佢点解要你喺即系你而家咧，即系刘泽基又好啊，同埋呢一个 林志伟 都好，其实都系想吹风，就想你哋带动咧，带领啲黑警咧一齐喺大陆住，系嘛？就同大陆人咧，就其实系即系一样啦，系咪？你而家大陆开始越嚟多嗰啲咧。即系嗰啲咩香港咩劳工子弟学校啊，嗰啲咁嘅嘢嚟就系，即系你喂，你而家你又 正宗建立警察城市， 又同时间有人传啊嘛，系咪？喂，嗰啲想移民嘅，就好似阿谢振中嗰啲咧，好似话 有大湾区荣耀可以共享。啊、其实谢振中我好同意，话啲、啊、网民应该俾啲谢 Sir 一啲鼓励噶，即系如果你去美国爆料嘅话，系咪先？即系我支持阿之峰哥，你可以揾阿土伯，揾阿之峰哥建议下佢，即系叫参议院、众议院嗰边叫阿契妈、阿佩洛西考虑下，即系调整下，即系人权法案有啲特赦嘅条款，系咪先？即系黑警可以，即系白警有个资料库、 嗯， 黑警咧就好似三合会咁可以洗底嘅，只要你肯爆料嘅话，系嘛？ 唔系啊，直头叫阿志峰哥带阿谢 Sir 走过去呢个听证会嗰度，同班共和党人一齐真系爆料啦！即系到时到后，喂爆完之后，你都预咗有美国绿卡噶啦，系咪先？唔介意讲多两句啊！真系、 啊、好啦， 即系唔通真系同你走去洗人民币咩，大佬、 啊？好啦，咁啊，今日爆晒钟啦，唉，咁啊好啦，咁啊多谢晒阿昌上嚟啦，系嘛？咁好啦，咁啊下个礼拜翻嚟再见，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